长记起心头的涟漪，冰消花难难细雨，怎能忘记，怎能忘记，怎能忘记，怎能 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

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听歌，这里是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。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青芒果演唱组合带出的《欢颜》。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演唱组带出的《送别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金色的村庄》，夜毛廖沙演唱的《楼台会》。 送君送君送君 亲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寄托知心知心话，死里逃生闹革命，将灵丹雨把地杀。半间无间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大有力道能劈水，那有力剑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。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永不忘，盟友乡亲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寄托知心知心话，死里逃生闹革命，将灵丹雨把地杀。半间无间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力剑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望君

里波涛起伏，宁静港湾何处停泊，常有暗礁 我们的歌，光

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缘，天涯海角相伴到永远。遇上你是我的缘，不用出水我也难遮面，跟着你是我的缘，要让日月星辰为我变。爱上你是我的脸，风风雨雨我们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 Oh,